着白云，想象的挺熟悉的模特，仗着风吹草低的思念，想象我骑着马儿回着别人流浪去远方，想象你唱着歌披着夕阳等待我。骑着马儿回着边儿流浪去远方，想象你唱着歌披着夕阳等待我回返。 你还是念念不忘，你说有愧疚感，你不知道身边的我也很受伤，我没有让你快乐吗？还是没有她漂亮？你难道真的是她的羔羊？我想想想想她是什么样的姑娘，想想想想她长得什么模样，不是老马不吃回头草，那些错过的又怎么能够回头，那想想也不是那个想想，不信我陪你去早早看一看，那皮鞭早已断，那羊群早已散，到时你不要失望，谁没有过年少轻狂，可更应该珍惜我们的相伴。我想想想想她是什么样的姑娘，想想想想她长得什么模样，想想想想她是个什么样的姑娘，想想想想她长得什么模样。